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讲翻个跨年，珠海跨年都唔会有错啊。 嗯。 咁啊，而讲珠海跨年咧，咁样都要讲一讲个节目先啦。呢一集啊，应该系猪年最后一集系咪啊？ 系。 咁下个礼拜本来出街嗰阵应该系年初四啦。 嗯。 但系年初四咧就会有公众假期啊嘛。 系。 咁又未有个息啊嘛。 嗯。 咁啊， 唞下啦。 唞下啦。咁啊，音我照录噶啦。 嗯。 咁啊，我会留翻年初四，跟住即系年十一， 嗯， 先至出另外一集啊。咁即係下個禮拜就唔見。 嗯。 咁啊，但係當然啦，都喺度呢恭祝啲網友呢，即係溝女溝到唔停手啦，搞嘢搞到冇一頭啦。 嗯。 我永遠都係講呢句㗎啦。咁啊，我定先。咁啊，希望來年啲網友就，唉，都係其實大家都一個願望嘅啫。 嗯。 即係好似跨年咁啊，我都係一個願望嘅啫。 嗯。 諗全香港人都得一個願望嘅啫。 嗯。 咁都係嗰個願望啦。 嗯。 即係 缺一個。 我成日講啦。我成日講覺得講出個願望唔靈咧，我哋就唔好講啦。咁我哋大家都係都得一個願望就，大家心照啦。 我有個願望就係年初一食 TG 咯。 冇咁樣啦，真係。 喂， 這 個咧，即係 隨即 平安夜又嚟，隨即又嚟，咁年初一梗要可愛嘅，我覺得。 嗱，連續兩日冇講過， 再唔係赤口，肯定嚟一鑊金。 做回顧嘅訪問嘅人而家，坦白講阿碌你唔係，咁樣其實即係啱嘅節目咧，我係應該揾啲啱嘅人做嘅。咁啊，健哥哥因為好多古靈精怪嘢啦，咁樣就唔方便做啦，而家咁樣啊，咁啊因為有人問我阿健哥哥係藍定黃嘅， 應該淺黃定淺藍 嘅 嘛？ 佢個人本身係黃嘅，但佢老實話藍好嘅。咁佢必要時佢坦白講，佢唔可以喺地方 comment 嘅。有時候 當然啦， 肯定有啲人唔係一定你諗咁藍，但有啲喺嗰個環境，你一定要扮藍嘅。 咪係咯， 佢老實好撚藍噶， 肯定啦， 咁肯定啦，大家明就算啦。咁啊，健哥哥就好黃嘅，真係好黃嘅， 即係唔係錢添㗎喇。 咁都佢都多少錢好黃嘅。咁啊，佢都唔夠我黃啦，咁樣都唔夠你黃嘅話，咁佢都係都多少好黃㗎喇。 因為我都唔係好黃啫。 哇，哇， 唔係我 你價值咧，起碼 我 你都唔叫 我衝先啦，大佬。 喂，勇武係唔係屬於即係黃嘅？即係勇武係可心黃可淺黃嘅。唔關事嘅，呢個行動性嘅嘢唔關事嘅 ，OK。 我覺得你唔夠心，你冇可能去衝。 你真係諗得錯啊！你真係係帶動啊！嗱，今日我想講少少呢一樣嘢，捉鬼嘅問題。 嗯。 早輪啊，我一個月到咯。咁立場啊，登咗一篇嘢，就有一個唔知咩復仇小組啊。 嗯。 復仇小隊啊。 屠龙小队 唔系，屠龙俾人拉晒啦，差唔多、复仇小队。 复仇小队咩嚟噶？ 复仇小队， 蓝丝嘢嚟噶。 唔系，复仇小队梗系黄啦，系嘛？咁佢喺连登咧就写一篇嘢，咁啊立场报道咗嘅。咁我睇立场嘅啫。咁咧就呢、這个听都未听过嘅小队啦，咁啊。我真系未听过噶，其实系呢次我先见到，就话咧，因为咧你哋呢啲和李飛，或者兄弟，你啲手足捉鬼，就搞到我哋咧， 做唔到嘢， 做唔到嘢，咁啊，跟住唔知點解會俾人拉咁一啲，又唔知點解有幾個失咗蹤，懷疑已經死緊咗咁樣，咁啊喺連登嗰度講， 講完之後咧，咁啊喺度踐踏啊踐踏啊，喺度 譴責啲我哋 化咯，我覺得係嘛？你係分化咗一啲兄弟啦、手足啦，係嘛？咁而且我啱啱講，我成日覺得，如果你係唔你係對呢個運動有熱誠嘅，OK， 你心淡，你都唔應該講出嚟嘅噃。 係啊， 咁其實你咪自己係分化緊。 係咯。 喂，咁樣講真，你要我認為你係手足，我就唔覺得你係手足嚟。講真，你係分化緊。咁佢嗰個問題就係捉鬼。咁其實某程度點解嗱，我好清楚啊，我唔會話我自己贊成捉鬼嘅話，我唔會話唔反對捉鬼嘅人冇道理。我知道佢哋點諗。佢哋認為啲鬼就算有鬼啊，佢哋掟磚、掟汽油彈、放火燒、打玻璃，其實就同你我哋勇武派做嘅一樣。點解唔俾佢哋做？合唔合道理先？ 咁你要睇下咩情況、咩時候。 乜佢其實勇武派都會做嘅嘢，啲鬼又都會做嘅。咁我點解唔做？點解你點解捉佢哋？咁、可能呢啲鬼記住啊。就可能是差佬啦，亦都可能是藍絲啦，乜嘢，總之唔係 黑社會啦， 唔係手足啦，咁佢有佢個道理啊，嗱、呢個道理好多人就係掰咗呢一個道理，因為佢係唔係都會破壞啦，我用呢個説話啦，破壞啊，佢破壞咗，咁其實我哋嘅手足，勇武嘅手足都會破壞，我唔好意思，我唔知道用邊個説話講得好聽啲，破壞冇貶義㗎，或者咧有啲係即係抵裝修㗎嘛，屌你啊，裝修，裝修冇破壞，咁佢我哋係咪都裝修㗎啦？咁啲鬼裝修嘅話，咁咪有佢裝修咯，我實使乜捉啫？佢哋就用呢個講法去講，嗱、我就睇法唔同，即係點解要捉鬼咧？首先一日我叻㗎啦，我成日講，因為我係。好撚耐，好撚早，我已經話一定有卧底，一定有鬼。我係比其他所有 KOL 都最早講，我肯定係最早講嘅一個添。唔好信，有啲人唔信得。呢啲係鬼，呢啲係卧底，呢啲係蛇放蛇。我係最早講嘅，所以我呢個立場我又真係冇變過，到而家唔會變。我點解要拆成捉鬼咧？你要記住一樣嘢，假設。我燒緊隻鬼，燒緊間鋪頭，或者唔好打爛玻璃啦，打玻璃啦，隻鬼打爛塊玻璃。咁如果你唔捉佢咧，咁你佢咁佢咪手捉咯？明唔明啊？咁我唔捉佢，咁我都要信任佢噶啦。咁佢係手捉嚟噶啦。咁我哋係咪會佢會令到其他勇武嘅兄弟，去一齊打玻璃同埋一齊放火咧？梗係會啦，因為兄弟係手捉嚟噶嘛。佢唔係鬼嘅手捉嚟噶嘛。係先，我哋唔捉咗佢嘅話，佢就會打爛玻璃，咁去引致我哋嘅 真兄弟， 真兄弟就走去幫手，佢呃咗我哋嘅兄弟走去幫手，而跟住幾破壞完裝修完或者破壞完之後啦，好啦，過幾日跟住就上本區域部，咁勇武咪少咗人咯，你明啊？佢哋大樓搞破壞嘅鬼，完全冇問題，唔使受刑責，而受刑責就係我哋勇武嘅兄弟啊！咁我點解唔捉啊？ 咪 back up 翻少少先。咁點解勇武嘅兄弟會俾人拉咗先？過幾日？ 喂，大佬，有咁多 cam？ 喂，咁你大佬個個都 suppose 自己包住曬啦。 有俾人影，黐線啊！你知唔知影人而家影人係唔係好難嘅啫？ 哇！包住塊面都認到，就真係冇理計喎。 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就真係包住都俾人認到？尤其是有幾單咧，即係掟磚掟死人嗰次咧，咁嗰幾個都包住㗎。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有心要捉你啊！其實點樣咧？ 好難舉證喎、啊，如果包住。 唔難舉證啊！即係其實你嘅衣著，當然而家衣著已經好接近啦。 衣著個個都黑衫黑褲黑鞋㗎啦，佢影運動鞋㗎啦。 總之佢可能有少特。 唔係我，即係如果佢要有足夠嘅證據，佢係要有一個鏡頭喺呢一刻影住你掟，跟住有一個鏡頭影住你離開現場，跟住有一個鏡頭影住你走入去邊個商場廁所換衫，咁樣先至可以連貫得到證明你係嗰個人。 咁樣講啦，拘捕，唔係代表檢控， 係囉。 你明白 南部㗎嘛你意思。 咁、啊、你咪咁用武為少一樣一樣俾人拘捕到一樣拘捕咗一樣你就有記錄㗎啦。有記錄你講緊你係點做都點做嘢都難都難啲啦。你明白啦，即係你唔捉鬼嘅話， 即係俾人捉咗係麻煩啲嘅，咁我都知道。 因為你唔捉鬼嘅話，我哋勇武佢啲勇武朋友跟啲鬼做一次， 嗯、 帶同道一定要帶噶嘛，因為佢唔係鬼仔，你唔當佢係鬼，佢就兄弟嚟噶嘛，兄弟就齊上齊落噶啦嘛，咁、嗯、你做我就跟你做噶啦嘛。 我聽翻嚟，即係我認知嗰個做法其實就一般就係有班唔知係差人定係黑社會定咩啦， 唔知咩人啦、 啊，咁喺遊行當中咁就走去敲玻璃啦，咁、跟住就有啲勇武手足就幫手啦，咁跟住咧就會突然間咧就會有啲便衣咧 就拉啦， 就拉人啦， 係啦， 就唔會隔幾日嘅， 都係啦，總之 即係通常都係即場你跟，咁佢跟住就即刻搏啲便衣出嚟拉啦， 結果 餓啊，就係揾啲防暴圍住嗰帶，跟住就所有人一齊拉曬，係 啦， 通常都係咁樣啦。 總之你就係唔捉鬼，勇武少一人啦、啊。 嗯。啊，或者和你飛都拉埋添。 點所以點解唔捉鬼咧？ 嗯。 係先？喂，坦白講，如果我一捉，發覺佢唔係鬼， 嗯， 咁咪一齊咯，係咪先？ 唔係有一個，我早幾日睇到 Facebook 有一個 post 都係啦，有一個係即係嗰個人又係大大隻隻、黑黑實實、高高大大咁樣。咁就俾啲黃禮飛或者俾啲遊行人士懷疑佢係差人，咁、佢就即場隨口就開電話俾人睇，即、刻澄清到。 啊、 即係其實好簡單，你問佢係咪手足，佢即係如果唔心虛嘅，佢咪即刻 我真係 嘢俾你睇咯。 驚咩啫？ 係咯，如果你係手足嘅話，唔驚㗎。係 啊，所以我真係點解唔捉鬼咧？ 嗯， 屌你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叫人唔好捉鬼，話、人冇話呢度冇惡鬼，亦都冇鬼嘅人嘅、人咧，好撚又可以。但係嗰陣轉發嗰啲，咪中計王咯。我成日覺得黃絲係好撚容易中計嘅。 唔係我就覺得嗱，我睇法就係、是，如果佢嗰個人我唔理佢係咪鬼，佢嗰一刻做嘅破壞行為係會波及到附近冇搞事嘅人嘅話咧。咁嗰個人就要制止啦，除非即係好明顯，你見到喂成大隊人，跟住有啲勇武嘅喺前面喺度放火燒垃圾，咁嗰啲又好明顯唔係鬼啦，係咪先？但係即係如果你話行下冇事冇幹，突然間有人爆玻璃嘅，咁嗰啲好可疑咯。 總之有嘢啦，鬼係一定要捉，因為你捉咗鬼，勇武嘅兄弟先至安全。佢叫你唔好捉鬼嗰啲，根本就係藍絲寫出嚟。扮黃絲寫出嚟呃鳩你哋，咁、你哋就戇鳩鳩齋轉發，唔好望鳩啦！屌，即係你話成日話點解和勇武咁少人啊？因為和李飛勇武唔係少人啊，係根本就俾班戇鳩仔拉鳩曬，即係聽講就係，即係我成日咁講。假設啊，嗱，我假設如果731太子冇死過人， 831 太子冇死過人， 嗯 ，OK。寫呢個死人嘅係一啲藍絲寫出嚟嘅嘢，誤導你哋班友走去呢幾個月走去衝太子差館，冇、死個人㗎，咁其實冇死人唔使衝啦，係咪先？好啦，導致呢班手足俾人拉，其實咪幾無辜呢、如果冇死個人，冇死個人嘅話，就係點解？就係因為有一啲假嘅文宣攞出嚟講，做撚大咗。你由而信咗你咁咪你咪當咗太子嗰度係真係殺死個人囉，咁你咁咪日日走去掟太子差館囉，係咪先？你咪導致嗰班手足又送頭囉，你明白啦？即係始終我點解我話有啲新聞你唔好立諗清咗，係真係好確實你先做囉，但你望又唔係㗎，因為點解我明白㗎喎，因為我已經幫唔到乜嘢啦，你叫我勇武掟磚我都唔夠膽啊！遊行我又驚攰，咁我咪喺屋企嘅冷氣房度轉發咯。我都係咁嘅人 ，OK 啊？啊，我唔話邊個，我咪唔知話阿碌你啊，我都係咁。但我咪轉發，當係做咗啲嘢咯，係對我自己嘅補償啊。但係講真，我自己當我自己嘅補償，我都會轉貼一啲嘢，或者我會寫一啲嘢。我嘅補償，但係我一定會補清咗呢件事係即件事實。 我才會鋪出來。咁我認為我係事實咩呢，我會信有啲我信任嘅傳媒講，我就當佢係事實。OK， 嗱，有時啲傳媒都錯嘅，咁我冇辦法，我係俾人誤導嘅啫。但如果係網友同網友傳呢，而冇什麼根據嗰啲呢，我係斗領我都唔傳嘅。OK， 我坦白講，我係未見過有正真係正即有傳媒狠狠好鐵齒咁話831喺地太子站打死個人嘅。是沒有傳媒這樣講過的，即以我那個根據傳媒的講法，我就不會 send 這些這樣的言論、OK? 當然你是深信認為有 打死人，你就是 send， 但如果沒有打死人，之前就因為831這一件事無辜送頭的，就因為你們的 post、OK? 就是一些鬼寫這 post 出來引你 送頭，這些 99% 是藍絲、因為中計王嘛，我們是黃絲是很容易中計，因為我們做不到事、我們沒有做過事、我沒有做過事、我遊行那天元旦我都走了去珠海、你明白嗎？明白，所以 我是這樣、那我就要在回廊做多一點，那就分分鐘害死人、OK? 我就講完，所以鬼是要捉的，那我這樣講15分鐘、我盡量補給你們，那因為這樣咁講返珠海啦，咁啊日日咁啊照舊啦，我哋同阿輝仔，你哋知啲名嗰啲呢，一定要鳩噏個名出嚟呢，係有時真記唔撚出到咁啊輝仔咁啊一齊去咗小龍嗰度啦，咁啊等等等等等，咁啊咁啊睇女啦，咁啊平平白白咁樣睇一集，咁都唔啱，大概又睇咗三四轉到，唔止可能四五轉啦，都唔止可能五六轉啦。總之你都最後都 OK 噶。咁跟住就嚟咗一件唔高瘦又平嘅，咁啊樣貌都 OK 噶喎，少又唔醜怪，即係相貌上我啦，咁樣最中肯嘅啦，又唔算太豬，唔算太醜。咁我都諗下自己食唔食過，曾經諗過，但係你知啦，妖，即係年尾嗰日，梗係，我其實。我不值又夠，咁我啊諗住食件好少少嘅，我就同阿小龍女講咗㗎啦，可以嗌啲貴少少嘅過嚟幫我睇嘅，咁一路睇嗰啲都係2123㗎嘛，咁最後個網友就揀咗我都認為唔錯嗰件，即係嗰件就高高瘦瘦，即係如果譬如呢一個係網友嘅選擇呢，咁呢、這個呢位網友呢，因為輝仔嘅網友呢，就一定會同我搶食㗎啦，咁我好舒華囉，上次最滿意嗰次呢，嗰、那個阿小莫呢，嗰、那個真係高手評呢，亦都係阿輝仔杯茶嚟嘅。咁我當然啦冇問題啦，我就覺得。咁佢嗌咗咪坐低啦。咁就問兩句啦，原來嗰條女呢係咪昆明呀，唔係清遠人，啲廣東話喎、係講純正廣東話，溝通冇問題呀。咁、就算我都覺得，哎呀，屌你啦！最終我又揀啦，即係溝通，我即係溝通冇問題嘅嘅女仔，因為我普通話唔好啊嘛。咁唔緊要啦，咁樣啊，咁啊，我佢就揀咗啦。跟住再睇多幾轉，咁跟住阿小龍女啊，係咪小龍女啊？好似唔知邊個啦，再帶咗兩件女過嚟，嗰兩件女咧就高啲嘅。咁我睇下個價錢，應該知道呢件女唔係26咧，就30噶啦。唔係年紀喎，係價錢喎嚇咁樣去到咁樣好冇？咦，有一件我見到你有一件高高高高地個樣貌又 OK， 係 OK 喎，唔係上我係 OK。咁又唔算好平，但係都幾瘦㗎喎。咁我咪即係嗌佢埋嚟坐啦，咁坐。咁坐低冇好玩啦，咁可能我哋兩個喺個四個咁喺度玩啦。玩。咁我叫大啲快啲過嚟啦。或者不如我又同阿大啲講，喂，不如咁啊，你嗌咗你件女過嚟。過咗嚟我哋房先，咁你先可以慢慢過嚟囉。最緊要我想睇下大的揀咩女㗎嘛。因為其實阿大的呢幾次揀嘅女呢都係好撚得㗎。好啦，咁今次咁樣跟住就大的話得啦，我約咗個件女佢會過嚟我哋間房㗎啦。咁我哋除咗喺度玩得鱷魚之餘，等阿大的嗰件女囉。即係大的一嚟嗰件女一嚟坐低。 驚為天人。 跟住我就同我嗰條女講。姣紅布 嚇， 他的胸姣紅布，他的胸姣紅布，即係我講好恐怖咧， 咁嗰條我嗰條女就知道我講緊乜嘢，唔係話個樣恐怖，係佢個好兇狠啊！哇！我屌你咯，咪知咩？你知我有冇玩 Pokemon 啊？即係佢一而家有隻 Pokemon 有一個角色咧，就叫紅唇蛙。紅唇蛙咧就有兩對大燈嘅。啊！哇！屌你咁啊，簡直嗰條女仔真係紅唇蛙啫。嗱，紅唇蛙係略肥嘅，咁呢條女都略肥嘅，略肥嘅。咁又唔係好高咁啊，紅唇蛙又唔係好高，咁呢條女又唔高唔肥啊，唔高肥，但係大，極度，喂，我唔可以用大型，我只可以用恐怖嚟形容。 知啊 ，H 啊， 我真唔識形容。坦白講啦，我玩過好多女噶啦，其實大幫我都玩過，我諗我應該係未玩過咁撚大嘅，係好撚大，我唔可以用形容。总之你用红唇蛙去谂咯，咁你唔明嘅话，你就上网打红唇蛙，咁你就见到嗰一隻嘢噶啦，咁你就见到嗰隻嘢嗰个两支导弹系几捻大噶，咁佢觉得哇好恐怖，咁其实我话好恐怖，我嗰条女就笑啦，咁跟住又有一路咁啊玩，咁啊大得又嚟啦，一大一嚟，咁我见咗个画面啦，就系星星王，加红唇蛙啦，啊，因为星星王又系 Pokemon 里边嘅一隻。一隻寵物啊！哇，簡直成套 Pokemon 就喺個棋房裏面出現啦！咁啊，咁喺度玩咯，咁其實冇問題嘅喎。咁玩到某一時間，突然間咧有個人走嚟，就叫曬啲女走。走去邊度？走去廁所。 哦， 話唔一聲，一聲。咁嗰三條女皮咧去咗廁所，大的都嚟又嚟緊咗。咁啊，剩翻我啦。大的啦，阿輝仔就喺個 K 房裏面。咁啊，跟住小龍女就走過嚟咯。咁啊，走過嚟同我講話，嗱，你見唔見到阿哥？嗱，而家咪咁咯，得閒又就會查，咁啲女咪要閃咯。你哋唔可以同啲女坐埋一齊咯。 哦， 咁啊冇嘢嘅，咁啊小龍話冇嘢嘅，只要見到你哋冇女喺度咧，佢哋唔會入嚟噶啦。咁跟住咧，轉頭跟住就有個侍仔，就走嚟走嚟。咁就唔知同阿小龍女唔知岌頭定係俾色路佢咯，嗱咁搞掂咯，咁搞掂咗，跟住嗰啲女就全部歸曬邊啦。 但係即係期間有冇人木裝過入嚟啊？咁樣 冇啊！我一路望住個門口啦。咁小龍女就過嚟就等我哋冇驚嘅啫。因為小龍女係知道我哋呢一班客咧，係好撚蛇鬼嘅嘛。因為佢都好蛇鬼咁，佢話嗱，跟住佢話係啦，嗱咁啊冇嘢咯。咁小龍女跟住就同我講話。嗱，所以咁樣啊，所以我哋呢度都打算搬啊。咁我話我搬去邊度啊？搬去遠少少囉，唔好喺呢啲咁嘅地方囉，咁啊僻靜啲嘅地方呢。咁啊我諗會安全啲。我跟住話唔係㗎喎。我真係同佢講話，喂，你搬去遠啲唔係代表安全㗎喎。安全唔係因為遠同近㗎喎。我同佢講話，喂，呢度對面仲有一間危险嘅，你都有一间同你分喎，到时你自己一间嘢，咁可能仲危喎。咁我系乜啊？系咁啊？阿阿小龙话呢度有道理，梗系有道理，咁行家嚟噶嘛，系咪先？咁其实当然系嘅，你远少少系会安全啲嘅。你睇以前神兽就知啦，远少少系安全啲嘅，但系玩得耐，个结果咪又系咁样？ 系咯，你一王，你一出名赚到钱，佢就 赚咗钱就死噶啦。 远少少偏僻啲仲惨，即系包围咗你都唔 包围咗你唔知系咪先？即系咁样咯。咁啊，我同小龙女咁样讲完之后，哦，咁唔系啊，咁可能我但我哋过年都要搬噶啦。咁我当然知道其实唔定止因为呢个安全同唔安全与否嘅问题啦。系因为对面佢哋嘅收购咗啦。我谂嗰度要起屋啊。 哦， 咁一定要拆遷啦！嗰度時沙塵滾滾咧，咁我諗嗰間酒店都冇生意做噶啦，都冇生意做噶啦，咁啊，所以其實呢個某程度可能間酒店都要停，因為嗰度拆遷啊，嗰度拆遷，嗰大地方梗係拆遷啦，起碼嗰啲咩七層樓，嗰啲唔起，而家深圳一線地唔係珠海一線地方咁撚貴，咁撚貴樓價，而家係一線好撚貴噶，哇！嗰個起七層，拆撚咗佢起。起四廿層，唔知賺幾多百個億啦，所以佢喺度拆鳩緊啊，咁嗰邊都拆鳩緊啊，所以要即係小龍女嗰邊要搬咧，我諗真係可能過咗年就要搬啊，咁我諗大家係差唔多啦嚇 ，OK， 咁啊咁啦，跟住我哋咪揸去玩啦， 我哋玩，但系玩到差唔多十点零十一点，咁啊，咁啊，再食宵夜啦。咁食宵夜嗰时候就，因为大的咧，就平时可以开一间啊叫唔知乜鬼嘢，佢食烧烤嘅。 嗯。 咁咧，因为嗰日咧啱啱倒数咧，咁啊好鬼多人，咁啊唔食咯。咁、我啊拣咗一间食嗰啲汕头牛肉嘅。咁你知我中意食牛肉噶嘛？ 嗯。 咁啊，喺度嗌嘢食，哇！唔加餐，鸠咁样难食。咁啊，唉，因为嗰间阿大的食开嗰间烧烤咧，就好多人啊。 嗯。 咁平时都多人嘅，咁我见到嗰间汕牛肉就冇人咧。咁啊，烧嘢又翻翻出。 咁啊，懒紧嘢 啦。啊，咁啊，唉，总之嗰间牛肉咧，300几蚊埋单。 嗯。 咁啊，饮咗好多酒添。咁啊，但系我觉得就好卵贵。 嗯。 啊，都唔讲翻呢样，我讲翻。轉頭啊咁樣，咁跟住我哋咪成班人喺度喺架 K 房玩嘅，咁一個好好啊，咁我嗰件女咧就周圍咁喺度溜啊大的啊，溜啊輝仔喺度玩，喂我見到佢溜佢哋啲差妹成啊咁樣喺度跪灌佢哋飲酒，喂我舒服啊，因為本來咧 唔使你搞， 啲嘢我做啊嘛， 咁 佢一個人即係自動波喺度自動波曬咧。我就好舒服啦，咁又佢咁佢又喺度玩，咁我就已經好鍾意呢件女，好鍾意啦，咁跟住咁就跟住就喂，跟住就26號啦，就係26分鐘啦，咁不如口頭下個禮拜一次我講曬佢啦，好唔好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再同大家網友講新年快樂，咁由下個禮拜會停一集，咁再下個禮拜下個再下個禮拜再見啦，好啦，拜拜。